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我们的旷弟兄来献上感谢。主，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主，你是万能的神，主，你是万王之王，万神之主，你就是最大的医生耶和华拉法。主，我们为你在旷弟兄身上所完成的这样一个全然的医治来献上感谢。主，当旷弟兄在这里分享他这一个生命他的身体得医治的经历的时候，圣灵让我们欢迎你，这个时候就降临充满在旷弟兄的身上，让他在这里见证的时候，让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地得到高举。凡我们在这里听的，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眺望起来。主，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主，你要坐着也可以， 行，好，有主就带领， 好好， 可以。因为我太矮了，我要站高一点。 那个，好，站高一点。 我有带着。不好意思，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主真好，靠主得胜。今年呢，是我经历痛苦、挣扎、艰苦的一年，也是洗礼复活的一年。今年呢有365天，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呢有积绝的时间呢，天数只有364天，因为呢就在我换肝的手术麻醉了超过28个小时，4月31号我就可以说是我是空白的，也可以说是希腊的，也是主耶稣基督和我实实在在的同在的一天，也是他创造神迹奇迹，让我与他一起复活，我就是复活节的第一天，跟主耶稣一起复活过来的生人，所以有主真好，因为有主，我才有可能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们相聚，感谢主。不好意思，因为呢我就在出院以后呢，就我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感觉，主就要让我有一个为他做一个见证，所以呢从4月20号我就有一个感觉要写这个见证，因为呢我老实说我读基督徒的生活我有几年，但是呢读圣经我也真的很懒惰，看得很少，所以呢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本来写好了，但是主要让我在里面要有他的话语，所以我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些呢我一查就是几个小时就过去，半天也过去，一天也过去，所以写的时间太长了。今年的9月23号才完成，所以呢就是经过可以说是5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出来，所以呢可能占用大家的时间太多，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听我在这里说出我的见证吧。不好意思，因为我呢中气还没有够，所以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含糊不清，而且呢我的国语呢写的也不说的也不太好，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好好的听我说下去好吗？感谢主。老实说我现在写的呢也太多，有些呢也真的都是我的经历，我就一直从我开到一直以来呢我就有12个要说的话，但是呢不想占用大家弟兄姐妹们太多的时间，我现在呢就挑选几段，大概占用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吧。因为我不会说话， 我经历过呢，就主让我有两次让我见到他，就而且呢他给我的恩赐也真的太丰厚太多。在2015年的1月26号清晨1:00的时候呢，我就好像还有在清醒的状况下呢，就有一个感觉催促我急匆匆的起来要到客厅里，站在厅客厅的中间，大门呢就敞开一条线，有一道很耀眼的光芒呢，就把我整个房子都照得通亮通亮的，就跟着呢就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一个镜框放在一个十字架，好像我那么高的，右上角呢有一个飞动翅膀的小天使，对着我开心的微笑。右左上角呢有一个长姐，很慈祥的微笑扶着那个镜框。我当时呢就感觉很奇怪，所以呢我马上就跪下来祷告，求主指点我。记得当时的祷告呢，就是求主明白的告诉我，如果是你送给我十字架，我非常的感恩。求主洁净我，洁净我的家，指引我走。全家走主的道，如果不是主耶稣送我的，就求主耶稣帮助我清除洁净我的家。但是呢，我就约翰福音的1:9呢，他那里说到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主耶稣让我在圣经里找到了答案，感谢主。主耶稣让我见到很多的异象，我有9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呢，就是让我看到洁净的十字架。圣经说希伯来书11:6，那里有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这个丰收教会经过在2015年的时候，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的疗养，教会最终呢就跟羊解除了工作合同。箴言18:12那里说到了，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因为那个大家都明白。在2015年8月23号圣义那当天呢，欧阳红姐妹带祷的时候，就在我这个地方带祷的时候，主就让我看见了圣会教会的圣殿里的十字架，现在是白色的，但是它呢就一直红色的，就是血，把整个教会呢都变成了一片的血海，红彤彤的，真的一直在涌动。后来呢就有一个全身雪白的人站在这里，双手把他托起，所以呢就整个教会从一片雪海呢就一直呢就在把它洁净完了，就变成白色的，还是原来这个白色。还有呢，整个教会都是发亮，非常的光亮。所以说呢，这个叫腓立书那里说了，我们都应该衣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哈利路亚。我们所以呢，遇事不要惊惶，信靠主，借着祷告，主必灵行咒主企业的事。教会丰收教会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是他的圣殿， 任何方式方法要改变，指定是徒劳的，只会是加速灭亡的。阿们，靠主得胜。第二个让我看到的，活在主的恩上，2017年的11月期间，我的腹部出现了肿胀。我当初以为是长胖了，但是手脚都没有变化，全身都出现不停程度的瘙痒，而且越来越严重。家庭医生用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感觉得非常痛苦。经检查，各项指数还算正常，但是出现了肝脏的硬化，影响到胆脏的正常工作，需要支架协助恢复正常功能。并且心脏超负荷的工作，开始没有能力支撑，到最终停止工作，也闹起了罢工，所以腹部出现了积水，其他的身体出现了瘙痒现象，随着又出现了疝气，伤痛接踵而来。但是希伯来书13:6告诉主是帮助我的，我不必惧怕。2018年的1月4日，高烧100多度的时候，急送到医院去检查，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够安定下来。在1月6日，在 CIU 进行观察的时候，当天周牧师西姆到医院为我祷告。当周牧师帮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我见到了，我站在一块非常巨大的石头，而且很高很大的，有一个大鸟呢一直在污作我，让我站在他的心中，煽动着翅膀的底下，我的脚下呢就是有源源不断的偏激做的地毯让我站坐，不用我碰到那个石头，没有碰到任何的地方。诗篇9:4那里说到，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就站在主的盾牌里面，我探头在外往外望的呢，到处都云雾缭绕，大溪外面深不见底，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是很喜乐，没有惧怕，也没有惊慌，感谢主给我平安喜乐。诗篇91里说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真的，我就在主的避难所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主。第三个让我看到的生命活水，当周西姆为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我看见了到处都是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石头山，就很高很高，也很多很多，突然从最高的高山大石中冲出一股清泉，水清透亮，泉水呢很汹涌，到处都是一片清脆鲜露的。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真的感谢主。第四个让我看到主耶稣是我的避难所，当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又让我看见了绿水青山翠竹，到处外面还有用铁网把我围住，保护着我免受外界的攻击，活在主的荫下。以赛亚书那里58:11那里说到，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灵魂饱足，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你必像有水源浇灌的源井里，又像水流不绝的源泉。 在我姐妹帮我祷告的时候，再一次显现有主真好，感谢主。第五个让我看到的就是万王之王，在1月12日稍微平稳，医院便安排我出院了。到家当天晚上又再一次100多度的高烧，走路困难，呼吸也困难，只有急救九一二幺。我们要求送去专科医院，但是他们只能按照规定就近送去阿曼迪医院急救。十四号住进了普通病房，医生帮我抽呼吸水，我当初的肚子呢，就看见已经里面的青筋已经暴露出来了，好像就要破掉一样，很恐怖，很恐怖。所以医生帮我抽了积水500毫升，500毫升，是很大的，很多，但是很快就站起来了。当时呢，那个宋克生弟兄到了医院为我祷告，他也在场。医生查房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为什么抽了积水这么快又站起来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根治或者控制我的积水？你想医生怎么对我说？他说你得的是肝硬化副积水，是无法抑制的，谁也不可能帮你多抽一次，已经是无法抑制的了，我们也无能为力，你可以回家了，你想吃什么买什么来吃吧。一句话就是让我回家去等死。诗篇里面27:3呢，就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心依旧安稳。约瑟亚1:9呢，那里也说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哈利路亚。等医生走后，宋大哥就过来安慰我，给我壮胆，给我力量。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怕，主耶稣医治你，你完全可以的活下来。约西亚也11:24-26也说到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信，我真的是信，而且我就是一个见证从死里复活的人。当兄弟兄为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我看见了，在一个青天白衣之上有一个高山，挺高挺高的，也非常的高大，站在高山的顶尖上，真的在一个顶尖上就有一个穿着白袍留着大胡子非常宏伟高大的人，他右手拿住一个是权柄吧，指向那个苍天去。启示录1:17，他说到了，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他就是万王之王，用膏油抹我，用大爱抚平我悲伤的心，用医治的大灵全然的医治我，赐我平安喜乐。哈利路亚，阿们。第六个让我看到主耶稣成为我的预备，为我预备。当我最软弱的时候，没有姐妹，他的恩膏满满，主耶稣给他的异象异梦，还有直接他可以跟主耶稣对话。我接触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多很多，我从来没有听过谁可以跟主耶稣对话，就只有他。感谢主了，希望你 更加的努力，跟与多组沟通，有更多的见证给大家分享。感谢主。没有姐妹呢每天都去完工上班的途中呢都默默地为我祷告。有一天她就有一个意象，让她告诉我，叫我不用担心，主耶稣救我，很启示她叫我勤读圣经，每天起乐，主耶稣要用他的方法彻底地医治我。当我为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我见到了一个长方形的发光体，就给这个还要长的，就两个手托起来，就发着光亮的，一个物体。我心里见到呢，就无比的兴奋、舒畅和快乐，感谢主为我预备了。雅各书里面4:15那里就有说到，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做功效的。希望弟兄姐妹们多为身体不好需要医治，需要主去彰显他的能力的弟兄姐妹们，努力的为他们做祷告，主会成全大家的祷告的。雅各书，是这么说，我们都应该多些感谢主了。主耶稣还让他每天都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我按手祷告，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他叫我呢，就给没有姐妹那个异梦呢，也叫我勤读圣经，每天喜乐。箴言17:22里面有一句，就是快乐的心情是医治良药，而破碎的心是骨头骨瘸。应该是瘸吧，我也说不好，国语不好，不好意思。腓立比书4:4也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个平常的心，平安的心，每天喜乐，就是最好的身体健康的一个要点。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第七节让我看到，再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恩赐，就是3月的一天，周牧师和周师母带着金红传道到我家，为我祷告，圣灵充满着每一个人。当时工友姐妹啊、王姐妹啊也在场啊。当金红传道为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我再一次看到了一个长方形发着细色光芒的物体，也是用一双大手把它托起来在我的面前的。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一个健康鲜活发着光芒的肝脏，主耶稣为我预备了。感谢主。第八个让我看到了主耶稣为我洁净的地方，就是当时吴红姐妹啊，在工作之余从大老远的地方也多次到医院为我祷告，送来平安的祝福，心灵充满了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主让我看见了天空是蓝色的、白色的、微红的，也是乌云满布的，风吹云动，变幻无穷，真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飘动。风云过后呢，就留下一片洁白的、干净的、无瑕的地方，外面呢是蓝色的，里面就是白色的，那里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洁净了新肝脏的地方，非常的纯洁干净。诗篇里91篇11:16里面说到， 我要使他住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主耶稣，一切都为我预备好了，感谢主。当王复印弟兄组长啊为我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让我见到那个洁净的肝脏的洁白的地方，所以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靠主就都可以得胜。因为约书亚十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说到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作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就非常非常的相信这个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主耶稣一早就为我预备了最好的肝脏，洁净最好的地方，拣选了我最好的医生护士团队，为我尽心尽力的付出，感谢主。我的第八个部分就是复活。福音来了，2018年的三月八日上午的十点，因为我从一月到三月这段时间呢，我的肚子越来越胀，也一直没有结果，一直等着医院对我的医治是怎么过去，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也不知道他怎么安排。就在三月的八日那天呢，接到那个肿瘤专科医院的打来的电话，叫我中午十二点去见主治医生，同时见了我肝脏移植专科的权威医生，经他的检查确认我符合换肝条件，并且认定我的平均分是37分，最高是40分。40分呢，就随时可以接受换肝，但是我还要等。那个很好，起码让我有望见了希望的记录。我就在八号那天去到了医院。医生呢就安排我住院，接受了一切必要的检查，抽血十三瓶，给我这个重子含有大，有5瓶了，含有这么大的玻璃瓶，这么高的，那里占了5瓶，总共就是13瓶。到晚上呢，含有抽12瓶，那个血来化验，但是到最后的那一瓶呢，本来那个很快就满了，但是他后来那个呢就等了很长时间才可以把我的血放出来。到了晚上进入病房的时候，要定位打那个注射，要有一个定位的针头，但是我的血呢真的没有了，而且呢血管呢也一直难找得到。经过几位的护士长的努力，穿了起码超过11个针孔，而且呢针头也换了10多个，才能成功的完成那个定位。哈利路亚！经过呢抽积水3000毫升 ，CD 超声波、磁共振、X 光射线、换胆管支架。一系列的检查逐步进行，确定了医疗方案，经确诊，由于肝硬化影响到胆管无法工作，胆管收缩狭窄，需要支架支撑以维持工作，心脏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的工作量太大了，压力也太大，难以应付，故此肾脏也闹起了大罢工，自动放假休息，所以我的积水就这么长起来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皮肤的瘙痒也真的挺难受，挺难受。我那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就在煎熬中。当我真的难熬的时候，只有祷告，我就祷告，吃不好，睡不下，我祷告啊，我说主耶稣，你要帮我，我真的很需要休息，你帮我挤住那个痒，让我好好的睡觉好吗？主真的是为我的，真的不到三分钟，他就让我好好的睡觉，一觉睡觉还睡几个小时，主真的是为我，为我们的。只要大家有需要，那个呢，告诉神，神就会帮大家。诗篇里六十八章二十节里说到，主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所以真的我们要多跟主沟通，有一个谦卑的心求主，主一定在帮你。感谢主。我经过了二十天的调整，而且各方面的检查结果呢，都各级数都能够维持可以手术的要求。三月二十八号，巫师就告诉我准备接受矿干，从晚上饭后之后开始进食进水。当时呢就有两个干，共有三个人争取，我排第二名，但是落空了。第二天继续进食进水，抽积水2400毫升，我还是第二名，三个人争两个干，因为他每一个干都要多有一个后壁，前面的不行，后面的补上，是这样安排。那个物事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呢也再一次凌空。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的受难日，也是逾越节的第三天。当日周牧师和周师母早早都到了医院，原想是见证我最好美好的时刻，让我可以去接受矿干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消失。后来呢，就在晚上的十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东西了。那么我两天48个小时没东西吃，没水喝，就这样过来了。就真的有主在带领。那个当时不会肚子饿，也不觉得渴，主他的生命的粮让我填饱，那个活水也让我得到充分的体验。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就是那个主耶稣受难节那天呢，我也没有排上啊，但是他们也一直在说不可能啊，基督徒最好也是在一起可以跟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一起受难，那是最好不过。但是我心里真的很平静，我就明白主是爱我的，必用他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时间、最适合的时间，在为我做工。所以我也给他们安慰啊，叫他们慢慢的等待啊，因为希伯来书来说13章5节，那里有说到，因为主曾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感谢主。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支撑着我，周围也有很多的依赖依靠伴随着我，我心如在万军之中，心中永远都充满着喜乐平安。 腓立比书也告诉了我们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成就我们了。感谢主。所以我呢就一直都笑笑好的，真的心里很坦然，信靠主耶稣，放心等待就可以了。果不其然，晚上的11点来钟，护士就告诉我今天晚上可以换肝了，而且是一个人一个肝，就我一个人，还有两组的医生护士团队为我服务，时间是凌晨3点半。我即刻就通知了所有的人，周牧师、师母、兄弟兄、我家人以及我小姨从香港来的探我的人，迅速到医院守望上座，同心的祷告，让我带着一个平常的心、平安的心，不住的祷告，进入了手术室，接受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带领的医生护队团队为我服务。感谢主，让我跟他一起复活，赐我一个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是永远都与我在一起，他一直都在我的心上，也我在我的心上，所以呢，我一直以来都有主在保守着我，所以感恩有主赐给我与他一起复活的机会，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真的是一个切切底底洗礼复活的生人，而且是主与主耶稣一起复活的生人。感谢主让我做他一个活生生真真正正 最真实最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哈利路亚。诗篇九十九篇第7章，那里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语言、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主，哈利路亚。经历第一个。第九个章节就是经历，就我怀着一个虔诚的心、平安的心，靠着主的恩膏遮盖，不住的祷告，一直在祷告，进入手术室，接受麻醉等一系列的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从31晚上接到通知。3点半下楼，实际上是从凌晨4点到我苏醒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4月1号的早上8点钟。真正的手术麻醉的时间超过28个小时，手术的时间医生说的是超过15个小时，所以当时我呢本来是有一个就我的上次呢就一起做的，但是医生为了保险起见，所以将我上次的手术放后半年后才去做，所以就没有做那个上次。在我40篇的11章里面说到，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的保佑我。感谢主，在我手术的期间，我一直都有一个感觉，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伴随着我。可能因为是心脏缺氧，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脏腑需要补做那个攻击。我醒过来的时候，两个臂子四条管。在我的臂肌里面，另外喉腔里面也有管子，也不知道有几条，就可能是我插管的影响吧。在我虽然是麻醉了， 但是呢，我一度都感觉到呼吸的非常非常的困难，还有一个幻觉，我就伸出一片那个森林，那个树很高，风很大，风吹落叶，我想躲避啊，想跑啊，但是我跑不动，手脚都不灵动，只有苦苦的挣扎，万般无奈啊，既恐怖又无助，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可以祷告啊，祷告靠主就可以得胜了。所以我当初呢，就马上就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保护我，我现在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难受，你去哪里了？你快来帮我啊！我让我脱离那个苦境啊！非常的幸运，主真的是在帮助我，让我能够静下来，顺利的完成了整个过程。后来我醒了，醒过后我就发觉我的手脚都被捆住，难怪我动弹不得，无法躲避。以赛亚书41章的十一节，那里告诉了你，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也必帮助你，我用我公义的右手扶起你。感谢主，主是听祷告的主，每当我祷告的都有一个声音的告诉我，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你一定要能够，我一定能够保守你的平安，你必须要喜乐。主就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每一天喜乐，有一个开开心心，那就是最好的医治。当我手术的过程呢，整个过程都是迷糊糊的时候，就感觉到病房也很恐怖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血淋淋的现场，整个房子呢都是充满那个血腥味，一片的火湖，可能我的眼睛里面那个血管在运动啊，还是什么样，总之我就主让我看见整个手术的血腥墙面，真的很恐怖的，也很无助。感谢主了，让我平安的度过来，感谢主。经过近十一，就是我十一月的一号，从手术室出来，经过十一天的观察，各项的指标指数也算良好，所以医生就安排我了出院回家休养休养。但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早上的6点，我就感觉到那个三区的压迫的很厉害，非常的疼，所以就只有电话给专科医院啦，问他们怎么了，他们就要我们马上到医院，医生就用那个冰敷把肿起来的部位，然后使用强压的方式，你知道吗？一个皮肤里面有好像一个秤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秤砣是什么回事，就是秤里面后面有一个很硬的秤砣，就压在里面，动也动不了，推也推不下，那个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那个痛苦，可能廖大哥就有这个感觉，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很痛苦。你说，就一个把它从一个小小的口把它压出去，你看，那个痛苦可想而知，真的挺苦挺苦。但是呢，还让我过来了。就上期的专科医生呢，我们确定呢是45天后， 就是5月20日才施行手术修补的。但是 到了4月24号呢，又再一次降起来，那个更惨。从晚上的9点多，差不多10点钟，我就用尽一切的办法，想把它拖回原会，但是没有办法，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也不行。后来呢，还是到医院去，那个医生、很年轻啊，他看到我太痛苦了，他也下不了手。经过几次的帮我推回去 也不行，所以呢，他就帮我送到那个病房去，等有经验的医生回来了再帮我手术。所以呢，很好，就、有经验的来了，也要弄了1个多小时，才完全的退回去。所以呢，医生就决定呢，就马上就做那个修补那个手术。手术也惨了，从下午的2点直到6点，4个小时都在手术。而且呢，我本来出离开医院的时候呢，是115磅，到我上次修补完出来的时候只有105磅。感谢主，我现在120磅，感谢主给我有健康的身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呢，两个定时炸弹也拆除了，真的感谢主。以佛亚书1章3节那里有一个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情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都见了感谢主。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就有一个祝福，诗篇里面51章10节，就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心里面，使我里面重新有敬畏的灵。主耶稣，求你赐下荣耀、圣洁、良善，让所有靠着你恩典以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安慰蒙怜恤。求你赐下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光照前面的路，活出圣洁，蒙主悦纳。罗马书12章1节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希望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奉上，当作活祭，有圣洁。就求主赐下宝血，揭开全地，揭开所有爱主和主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进入神应许给我们辽阔的基地。求主赐下圣灵，开主喜悦的弟兄姐妹们的心灵的眼睛，看到神救恩的大灵，将得救的机会赐给大家。求主赐下大爱，以谦卑、恩慈、忍耐、信心、温柔、忍耐，从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姐妹们。求主赐下大灵，让归于 主名下的都能身体健康，灵魂心性出入平安，充满平安喜乐。哈利路亚。求主赐下救人救的人数多多的加添到基督徒丰收教会，让教会更加的复兴，愿你的国度扩张兴盛。哈利路亚。让我们有感动的弟兄们都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做祷告好吗？主耶稣，靠着你的宝血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用你的大灵你的大爱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心中驱起心魔，驱起恐惧，驱起病魔，让我能够活出主的大爱出来。主啊，求你继续保守，继续医治，感谢你，感恩有你，感谢你帮我挑选最好的肝脏和最好的医生，为我在你的带领下，为我完完全全顺顺利利的完成整个过程。求主继续保守，继续医治，将我体内的一切管道都能够畅通无阻，所有指数，胆指肝指数还有那个甲指数也以及各指数也能够恢复到正常。主啊，求你继续用你的大灵，医治的大灵，将我肝脏、肾脏、胆脏以及各器官也能够各尽其职、各尽其能，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将我身体恢复到我最佳时期的最佳状况。感谢主，感恩有主。主啊，求你继续用你的大灵，让我打开我的灵眼，让我看见主希望我看见的东西，打开我的灵耳，让我听到主耶稣启发我听到的话语，让我打开我的灵口，让我说出主耶稣启发让我 说出的话语，还有感谢主带领，让我能够好好的读取主的话语，听主的话，走主的道。主啊，求你继续保守，继续带领，让我有一个充稳的头脑，清晰的思维，好好的，还要将我所有的经历都记录下来，我要做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主耶稣，求你好好的保守我家里的人，保守我大女儿康宝熙，儿子康宝元夫妇也能够快步跟随我主，听主的话，走主的道，让我一家人侍奉耶和华。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继续用你脚前的光，十字架的光芒，就要做我一家人前面的路，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工作顺利，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感谢主。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用圣灵的带领，让所有离开的弟兄姐妹们和还没有到来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欢欢喜喜地回到丰收教会。主啊，求你的带领，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见到看到主耶稣在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洁净，给弟兄们有一个 平安的心，让大家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的心，在大家共同努力，将波摩拉丰收教会真正得到更大的复兴，发扬光大和早日扩充。因为感谢主，主啊，求你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人人都身体平安，工作顺利，出入平安。也保守年长的弟兄姐妹们，人人都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主啊，求你医治吴锡恩牧师、吴大理弟兄和所有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们，人人都身体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在彭博老丰收教会上 共沐主恩，感谢主，靠主得胜，靠主得胜。以上祷告是奉告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靠主得胜，靠主得胜。我今天所说的就是靠主得胜，有主就有一切。感谢主， 阿门。啊，谢谢邝弟兄，真的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他受的鞭伤就是要让我们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的刑罚是要让我们得到平安。在邝弟兄这一个医治的过程当中，神的手神的爱一直充满在邝弟兄的身上，而且在邝弟兄他一家人的身上。我到今天还非常的清楚的记得邝姊妹她每天真的除了她要上班，她每天都去医院去那里照顾那个邝弟兄，虽然非常身体疲倦，但是她在疲倦当中还在那里读神的话语。我非常清楚记得邝姊妹跟我说她在读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神说他所怀的意念是指平安的意念，神要让我们得到平安，神要让我们得到医治。 我还有很多的见证，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Amen, Amen, 非常的棒。以后邝弟兄会把这个整理出来啊，希望变做成一个见证的一个一个册子啊，一个册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丰收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参与在为邝弟兄能够得到医治，不只是大家在那里祷告，甚至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那里禁食祷告，为我们的邝弟兄祷告。真的邝弟兄是神用重价所买回来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牺牲将邝弟兄买回来，是耶稣基督的爱，神儿子的爱将邝弟兄买回来，是弟兄姊妹教会的爱将邝弟兄买回来。所有一切的荣耀赞美都是要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的信息就留到以后再讲。那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来敬拜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医生已经放弃我们的邝弟兄，当他的家人记得他的儿子每天都跟医生的办公室打电话，甚至医生的办公室都没有回电话，虽然医生已经放弃，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放弃了邝弟兄，就好像我们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一样，但是神记得他的儿子邝弟兄，神也记得你跟我，因为耶稣基督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将残的蜡烛他不会吹熄。就在邝弟兄他刚才见证的时候说到，那一天就是星期天的早晨，医生的办公室忽然就打电话，星期四早晨打电话来说要他去医院接受换肝的这样一个手术。这个之前医生都已经放弃，但是你知道吗，在星期三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人看来已经好像是绝望的时候，当 我们的信心好像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也进食，为什么我们邝弟兄在那一个时候一生居然说要放弃？但是神给他的教会，给邝弟兄邝姊妹他的家人，给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星期三的晚上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一首诗歌，医治我。神在那里亲自向邝弟兄邝姊妹在那里唱，虽然人看来好像是已经压伤，人看来已经是没有希望，这一个蜡烛好像就要被熄灭，但是神说我有永远的爱爱你邝弟兄邝姊妹。耶稣基督的爱，那是一个花上生命代价的爱。那一天晚上，神向邝弟兄唱一首这一首诗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蜡烛他不吹熄。就在邝弟兄在医院等待换肝那一个几个星期里面，他常常用这一首诗歌，他常常用这一首诗歌在那里听神给他唱的歌，在那里接受神的爱，在那里接受神的意志。信心就是说，就是让我们看到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看到将要实现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要医治我们。弟兄姊妹，你身上还有什么软弱？不管是身体的软弱，还有一个疾病好像正在摧残你，或者是你心灵里面所受到的伤害好像没办法过去，但是今天神借着邝弟兄的见证在这里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耶稣基督他花了重代价，他就是捐献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用永远的爱来扶庇我们，他把我们放在神啊翅膀的隐蔽下面，放在他的山寨里面，他放把我们放在他的磐石上面，让我们在艰难当中，让我们在困苦当中，让我们在疾病当中，让我们在灰心当中有一个盼望，说神要来扶持我们，神要来医治我们，好不好？我邀请你，当我们这用这一首医治我这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敞开，不管是任何的疾病，是身体上面的 physical 的，还是我们心情里面的，或者是我们一个胆怯，或者是我们一个害怕，但是神今天他要做一个新的事，就像坐在邝弟兄的身上一样，他要坐在我们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神所爱的他的儿女的身上，这是他的应许，好不好？我们可以的话一起用这一首诗歌，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宣告。 江山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山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在这里继续我们去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身体上面有软弱的， 不 管是你的身体，不管是 一生的 年 岁 在 他手里， 在主的手里面，没有难医的病，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要来为你来祷告。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 在他的身体每一个器官， 万军之耶和华， 耶稣所受的鞭伤，要让阿利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耶稣基督的名，主要让阿利的身体再次健壮，他的身心灵都是健康的。 如你在翅上腾， 哇，你不要去跑走天路。主，你要医治我们的阿利，主啊，你来扶持他。主啊，你伸出那仁义的手，那医治的手，我们在这里宣告：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是最大的医生。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领受你的医治。 我必得痊愈， 你要将阿利让他的心脏， 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这天路， 来敬拜 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

痊愈。如影在池上等，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影在池上等，奔跑走天路。如影在池上等，奔跑走天路。 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已经医治了我们。我们接受这样神的医治的时候，神，我们跟你说，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为了你。主，我们被造被医治，我们就是为了你而活。我们这一生一世就是要来敬拜，来赞美，要来跟随你到底。主，我们谢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